能忘记，只怪物换星移。有些梦不能相信，只怕动了真情。但你却是我唯一的决定。直到天长地久，直到日出月落，只愿一生牵着你的手。

距离，就成了自私做的决定，像破天际飞去。 海上岛海崩塌的回忆，无时无刻袭击我的心，痛得不能自己。 我是你以为把这一座城市抛开，这可以终结伤害，却不明白我是。 Siri，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？嘿 Siri， 明天有暴雪，我要换防滑胎吗？嘿 Siri， 发动机有异响，我该怎么办？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，你还是去找上道吧。上去的上，道路的道，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。 挚友年味华冠年，1月18至27日，在你身边的华冠支付宝扫福积福，评分超三亿 A2 实景红包，微信电子会员每日签到，免费赢取新年明星定制版 OPPO R9S。

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专辑《青年晚报》当中。其实他的摄影功力是从2013年出版的《摄影随笔记》《海上灵光》里可以见到的。平时呢，许嵩的微博里也可以看到很多他自己的摄影作品，所以他也是在摄影艺术里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。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戴佩妮的《一个人的行李》。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单身旅行，虽然会感觉有一点孤单寂寞，但是很自由自在，而且能够随心所欲的。而这样的一首歌曲，戴佩妮演绎的是很洒脱，可能真的会让人爱上一个人旅行的感觉吧。 心情好而心情坏，有什么好假装，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，自己扛。天气好而天气坏，有什么好紧张，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。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，我要一个人去为想看海域拍偶像剧，我要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，我要一个人去巴黎喝咖啡写信，我要一个人的旅行，一个人的淘气。 起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店庆聚会各种送，豪华购车大礼包，全场精品七折促，年货礼包通通给，八重大礼到店拿，83790100。

城市的街小巷，看到多少